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，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陈国清和刘家旺发生了争执，陈国清攥紧双拳准备出击，刘家旺从地上爬起来，恼羞成怒，抄起竹椅的旁边的方凳向陈国清打去，高喊着： 你才是驴呢，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。 陈国清不慌不忙，在方凳飞来的一瞬间抬起右脚猛踢过去，方凳顺势飞出，咣的一声砸在了柜台上。刘家旺摔倒在地，攥着被踢伤的手腕痛苦地打起了滚。刘家旺被吓得已然酒醒了七分了，单手支地，他坐起来哀求着说： 哎呀，那个小老弟息怒啊，是我多喝了几杯，哎呀，一时失语了，得罪了得罪了。 他歪着头斜眼看着陈国清，咬着牙根，心中暗想： 你小子不就是一个永生斋跟班的吗？你狂什么呀？有你小子作瘪子的时候，咱们走着瞧。 想着他抬起了头，仍然露出了一副求饶服软的嘴脸。陈国清瞪着眼睛： 怎么就你一个伙计啊？三义工其他的人呢？ 刘家旺紧走了几步，把窗户打开，放着浊气： 那个不瞒小哥说，都快过年了，几个伙计都回老家了，这店里头只剩下我跟瘦猴在这支应着，他们家住天桥，离这儿近，回家吃饭去了，立马就回来。 正说着呢，瘦猴揉着眼睛晃晃悠悠地迈进了店门。刘家旺走上前去对瘦猴说： 你怎么回来了你啊？你快提货呀你。 瘦猴不耐烦地说： 哎呦，哪天不是这点回来呀？急什么你啊？婆婆妈妈的。 刘家旺冲着瘦猴高喊起来： 不急行吗？库房钥匙在你腰里别着呢，你别瞎扯了啊，是永生斋的王掌柜，咱们的东家派人来提货了。 瘦猴听说永生斋来了人了，顿时来了精神，话也变了味儿了。 明白，刘大哥，您知道放钥匙的地方啊？你怎么还让人家在那儿等着呢？ 陈国清将提货单递给了刘家旺说： 这是提货单，有动静的签字。刘家旺看着提货单，嘴角一抽，低头掩盖着得意的表情，心里嘀咕着：永生斋，好戏该开始了。他抬起了头，满脸堆笑，对陈国清说：雅哥，放心了，马上装车啊。又扭头对瘦猴说：咱俩快去把东厢房那十匹老番铺装到小哥的马车上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十匹老番布装到了马车上。陈国清低头拴捆着布匹，一股刺鼻的怪味从番布里冒了出来。他感觉不对劲儿，冲着刘家旺说：哎，这十匹番布的味道不对头啊，我不能拉走。刘家旺来到了马车的前边，摸着捆好的布匹说：小哥，你就放心地拉走吧，这十匹老番布是刚织好不久的上等货。嘿，说起这布来，你就不如我懂行了，新织出来的布就是这味儿。哎，你看这儿，这钢印，这出厂的时间都是经过检验的。哎，我拿命担保，没问题。 陈国清早就厌烦了刘家旺的这副嘴脸，恨不得立马离开，拽了拽捆帆布的绳子，已无大碍，没和刘家旺再多纠缠，扬鞭上路，直奔永生斋而去了。来到了永生斋，正赶上张西贵从大堂里出来，看到陈国清，转身向大堂喊： 出来俩兄弟，国清把帆布拉回来了，快帮着卸车。 陈国清将马车停住了，说： 师兄，我三舅在柜上吗？ 张西贵解开了捆帆布的绳子，说：哦，王掌柜的刚被老三顺斋的伙计请走，说是晚上在西四牌楼砂锅居陪客人吃饭呢，现在啊，估计正在老三顺斋那儿见客人呢。王掌柜临走的时候吩咐我去一趟稻香村备些年货，准备过年的时候带回大邓个庄去。这不，我刚出门就遇见你了。哎，我不急，先帮你把货运到库房，再到那个稻香村也不迟。 陈国清皱了皱眉，自言自语地说：又喝酒去了，一喝就得半夜呀，只能明儿再跟三舅说了。 晚饭之后已然是掌灯时分了，老帆布那个刺鼻的怪味一直是挥之不去。入库的时候，陈国清盯着伙计把帆布码放在西厢房，主匹做了登记，他还是不放心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他的心头。午夜时分，陈国清躺在东厢房的木床上辗转反侧，像烙饼子一样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睡。借着月光推门来到院子里边，准备去趟厕所。他下意识地向西厢房望去，突然在刚刚存入那十匹帆布的库房里边，一闪一闪地闪着橘红色的亮光，一刹那就变成了绿色，一蹦一跳地在房间里乱窜。难道是闹鬼了？听老人说，有鬼的地方那才有鬼火啊。陈国清在心里嘀咕着，双腿打着哆嗦，吓得毛骨悚然，不知所措。 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快来救火呀。 突然间，一个男人沙哑的嗓音像闷雷一样从院外传来了。顿时永生斋鞋庄整个店铺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巨大的火焰借着风势翻滚着向后院扑来了，满是腐料的西厢房被淹没在火海之中了。住在院里的伙计们也都被突如其来的爆裂声惊醒了，当跑出房门找工具准备救火的时候，那腐料库依然是热浪翻滚，完全的爆燃了。陈国清跟几个伙计抄起了盛水的盆子， 从院子正中央的大水缸里边舀满了水，一直向西厢房泼。没想到那放着十匹老帆布的库房，在着水的一瞬间，如炸了一般，腾的一声飞出了两个巨大的火球，把房顶掀得粉碎。火借着风势封住火威，那滚滚热浪恶魔般的向他们扑过来了。陈国清捂着鼻子大声地喊： 快跑吧，这火是救不了了，保人命吧。 说时迟那时快，几个伙计从地上爬起来，嗖的一声窜出了大门，逃了出来。张西贵连蹦带跳地扑打着身上的火苗： 国清，快到砂锅去找王掌柜的，来人呐，快救火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进士房间，永生斋斜庄的上空，火光冲天，如白昼一般。街上挤满了人，来救火的，来看热闹的，伴随着噼里啪啦的燃烧声，乱成了一片。王焕章从砂锅居饭庄飞奔回来，站在永生斋斜庄前面的十字路口，愣愣地看着大火一口一口地吞噬着他十几年风雨历程开创的基业，就这样如此残酷地毁于一旦。他仰望着冲天的火光： 苍天哪，苍天哪，我王焕章做人做事无愧良心哪，为什么这样无情的，这样无情的蹂躏和摧残我，天理何在呀？ 他张开了双臂狂喊着，向火海猛扑过去。张西贵和陈国清死死地抱住了王焕章，哭喊着： 掌柜的，您不能这样，太危险了，掌柜的。 王焕章发疯地抡着双臂： 别管我，放给我。永生斋的账本那里边记着见客户的款项呢，不行，我得去救火。 张凡先生抱着一摞账本跪在了王焕章面前，哭着说： 掌柜的，那关键的账本都在这儿了，我都抢出来了，掌柜的您可得保重啊，掌柜的。 王泽民站在了王焕章的身前，双手攥着他的双臂向后推： 三哥，咱不能再往前去了，水火不轻，站在这儿要出人命的。 又冲着张西贵： 西贵，你跟国庆保三哥嫁到老三顺斋去。 王焕章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那声嘶力竭地呼喊着： 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跟永生斋共存亡。 突然猛烈的火焰向人群扑来了，王泽民滚倒在地： 不好了，快跑啊。 眼看着王泽民被热浪侵蚀着，王焕章凭借着武功之力迎着热浪向前一个鲤鱼打挺，弯腰一把拽住了王泽民，向后用力一滚，脱离了火海。张西贵和陈国清被热浪击倒在地，滚了两圈又爬起来，随着撤退的人群守护在王焕章和王泽民的身边，向老三顺斋鞋铺跑去了。一天一夜的大火呀，把永生斋烧成了一片废墟。王焕章身心俱疲，半躺着依靠在王泽民的胸前，他双眼紧闭，他突然感到天旋地转，仿佛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。王焕章病倒了，王泽民心急如焚，派张西贵到同仁堂请来了坐堂名医吴景昭老先生。吴景昭左手向上抻拽着右臂上的长袖， 伸出了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诊着脉，慢声细语地说：“前仗着王掌柜年轻气盛，看着脉象腾腾的，幸无大碍。就是急火攻心，一口气憋在了胸中。等我扎上几针，打通气脉，再喝上几服汤药，静养几天，就没事儿了。”王泽明听吴景昭这么一说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连忙道谢说：“哟，吴老先生，真是辛苦您了，多谢您了。”吴景昭用细长的银针扎着王焕章的经络，对王泽民说：“ 哪儿的话呀，从你老父亲那儿论，咱们可是老交情了。还记得吗？你父亲得病的时候，都是王掌柜亲自登门请我过来看病。如今王掌柜遇到如此的灾难，天有不公啊，我也得尽所能的帮他一把。” 陈国清站在旁边，端着茶杯伺候着。 吴大夫，请您喝茶，感谢您给我三舅治病。 吴景昭用手捻着针柄对陈国清说：“ 先放在桌上吧，你去找个大铜钱儿来，再给王掌柜的刮刮胸口。” 陈国清把一枚崭新的大铜钱儿交给了吴景昭。吴景昭看着墙柜上放着的暖水瓶， 把这铜钱儿拿开水烫一烫，消消毒，再倒点香油过来。 哎，陈国清答应着操作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吴景昭把扎在王焕章身上的银针拔了出来。王焕章睁开了眼睛，仰望着王泽民，微弱地说：“ 哎呦，司令呀，我这儿在哪儿啊？”“哟，三哥，你醒过来了，这是咱们老三顺斋呀，吴老爷子正给您治病呢。” 陈国清高兴得热泪盈眶，小声地叫着：“ 三舅，三舅，哎呦，三舅，您可醒了。” 王焕章双手撑着床铺要坐起来。“ 哎呦，吴老先生啊，您瞧，又给您添麻烦了，真是多谢您了。”“ 哎，快躺下，快躺下，先不要动，忍一忍啊，一会儿就完事。” 吴景昭说着，把已经准备好的香油斜着碗沿慢慢地撒在了王焕章的胸口上，手攥铜钱儿，刷刷地紧贴着心口窝刮了起来。王焕章的胸前顿时出现了几条紫红色的血印子。王泽民看着血印子惊讶地说：“哟，三哥，您这前胸啊都成了紫茄子色了，怪吓人的这个。”还吴景昭不紧不慢地把削好了毒的银针插在了黄色的绒布上，又把铜钱和香油碗递给了陈国清，用毛巾擦着对王泽民说：“ 无大碍了，但需要安心的静养，别再打搅和刺激他了。我开一个方子，派人到同仁堂抓几副汤药，要按时吃药。” 王泽民站起了身，走到了吴景昭的面前，恭敬地说：“哎呀，真是遇见贵人了。哎呀，您这位老神医啊，救了我三哥一命啊，这个大恩只待来日再报了。” 吴景昭摆了摆手，微笑地说：“哪里呀，